这次比赛呢，是我人生中第四场健美比赛。我报名的是全国青少年健美组75公斤以下。哦，对了，他的头衔是苗栗县长杯全国健身健美锦标赛。然后兼什么什么什么，兼什么什么什么，好像还有兼什么全国中等学校什么锦标赛吧。啊，总之，我报名的是全国青少年健美组75公斤以下。和新秀健体175公分以下，新秀就是从来没得过奖的人可以去报的。然后由于报名这两项的关系，我在做肝糖超补跟水量的控制上就特别小心，特别重要，因为总不能在比完第一项之后就是水肿的去比第二项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这次的比赛其实我没有特别费心的准备，但是我从年初就开始慢慢的坚持，就低于热量赤字大概就一点点，这样减下来，要很佛系的那种。大概到三月是我人生的巅峰，最高的肌肉量，还有最低的体脂肪。但是现实就是很不理想，因为那时候因为疫情，在赛前五天突然就宣布停赛，那我就整个心态炸裂，心态崩溃。就暴饮暴食，用暴食来泄愤，然后体脂肪回弹，然后飙升。那个时候我还硬生生的去比了苗栗县代表队的选拔，就还运气很好，被我捡到一个位置。不过排名是最后一名。接下来继续减脂，然后有点种种的继续佛系减脂，然后有点种种的去比大专杯健美和健体，结果当然也没有拿到名次。不过认识了很多超强的选手，在热身的时候，大家也都会互相帮忙，气氛很好，那也会互相交流一些话题，一些训练啊、饮食啊，还有 posing 啊。我还特别感谢有几个选手在热身的时候顺便帮我看了我的姿势，帮我调整，特别感谢他们。于是我又继续我的佛系减脂，直到这次比赛的前一个礼拜。那为了让肌肉变得更饱满，线条更明显，又稍微进行了一些调整。我是星期天的时候比赛，所以我星期一到星期三把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压到非常非常低，而且这三天都是练全身，目的呢是为了榨干所有储存在肌肉中的肝糖。不过我会在这三天逐日的减少训练量，因为我之前在备赛前面这三天消耗肝糖的阶段，为了要消耗很多肝糖，其实我都会比平常的训练量还要再多一些。但是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之前每一次冲碳冲到后面都会有点水肿。那为了避免这次的情况，我就在这三天逐日的减少训练量，就不要让身体太累，这才不会又因为过度训练导致水肿。然后在星期四的时候开始补碳和灌水。哦，那天很开心。那天中午练完之后，我就冲去家乐福买了一盒芋头蛋糕、一盒黑糖珍珠奶茶雪糕、一只烤全鸡，然后一大袋的巧克力面包，迅速的把它消灭，完全没有任何悬念。那当天晚上我又吃了两碗泡面，目的是补充很多的钠，冲钠让身体水肿，让身体出水。那一碗泡面大概就有一碗泡面大概就有2000毫克的钠吧。然后顺带一提，我整天大概喝了8000到10000毫升的水，隔天起来就水肿的很厉害，从头肿到脚趾头。然后当天钠和水的摄取量就降低了一些，几乎是减半。然后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，把昨天储存在皮下的水分吸进肌肉细胞里面，然后这天就不训练了。到了星期六，我几乎钠就都断掉，水几乎也不喝。我口渴的时候会喝的就是用树顶苹果汁，这不是业配，然后希望他赶快找我业配，因为他真的是备赛好帮手。它有很高的钾含量跟很低的钠含量，这牵扯到我们身体有一个机制叫做钾钠泵， 是高山生物的范畴。我们只要身体接收到很多钾的时候，就会倾向于把钾维持住，然后把身体的钠排掉。这样子在隔天把钠排干净的情况下，喝水就比较不会水肿了。而这天我的碳水来源，礼拜六这天我的碳水来源就是就米饼啊，还有地瓜、啊。顺带一提，这里有一个很意外的小插曲，因为我比的是75公斤以下，但是当天我起床的空腹体重是75公斤整。然后我早上去上色的时候，上肤色剂的时候，又吃了300克的碳水。然后我当天才知道啊，当天就要过磅了，所以我就耍了点小伎俩。中午的时候，我喝了三分之一瓶的威士忌，然后去看动漫，然后睡个午觉，尿了好多尿。起来之后，大概下午4-5点的时候吧，体重就剩下74.4，然后离6点过磅，过完磅。就开始继续补碳。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因为只要酒精浓度高于4%的酒精都很利尿，因为这些酒精会被身体视为毒药，所以身体会先优先代谢它，并且使用很多很多的水当作溶剂。加上它有很高的钾，跟刚刚讲的钾钠泵浦的机制一样，所以它排水能力一流。但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，虽然我成功通过过磅了，但是我在过磅的过程中身体会一直抖，可能是因为身体不习惯钠突然少很多，然后钾突然爆高，然后身体会控制不住的一直发抖一直发抖。我在过磅的时候就一直抖，从排队一路抖到那个在体重机上那什么委员啊，一直跟我讲说不要抖不要抖，站好站好，不要紧张。我根本就不会紧张，但是在这边强调，除非就算是万不得已，也不推荐这个方法，因为实在是太极端了。你如果可能有什么危险因子啊、遗传疾病啊太多的话，你可能就拜拜了。好，比赛当天我基本上就是正常吃的。那我们战队早上还叫了蛇颈饭来吃，哦，又咸又香，好爽啊！只是当天就不太会喝水了，会渴就喝苹果汁。然后直到上台前就喝了两汤匙的 pre-workout， 然后喝了两罐树顶苹果汁，然后含着三根棒棒糖一边热身，按着三根棒棒糖一边热身一边吃。然后当天的情况，哦，热身总共热了2小时，因为中间突然休息很久，那就是真的心态很崩溃了。从因为一路热身热2小时，到上台前比完第一项是比健美，比完之后状态都还可以，然后下台之后马上就要排队去比健体了。然后到健体的台上，一上台啊，那状态就完全不好，腹肌整个糊掉，然后线条也都不明显，也不宽，充血也充不太起来。不过至少还拿了一个奖啦。好，今天这个整个备赛的流程就到这边。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交流讨论一些自己的备赛方法。那欢迎在 IG 上追踪我，我的 ID 是 NOBBZ6666。那也欢迎订阅我的部落格，通通放在我 IG 的首页，不管是 Apple Podcast， 不管是 Spotify Podcast， 都可以，都在那边找得到。